还遍体了雕马呀，我到那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也下好了杆儿，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你瞧这份寸劲儿的， 哎呀，急了我这身汗呢。鬼气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哦，明儿又一波。 哎，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啊， 听说明儿这波哎都是咸带鱼。 哦，不是，让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 就是啊。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 啊， 在他们屋里串门，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哦，劝劝他。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你呀不会钓啊，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你钓不来呀。现在你呀都变糊天了。 是有点糊天， 河里愣出了咸带鱼了。哎，你说这话都不嫌寒碜呢。我告诉你啊，以后别吹牛，听见没有？会钓就说会，不会呀、啊、就说不会，钓不来多寒碜呢。 嗯， 人这不劝他吗？ 哎，这可是好话呀。 哎呦，他倒跟人急了， 急。 哎，老你家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但我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那次时候我钓去，我打字我带钓不来，我打那个谁二大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撒了， 改了撒汤饼了。 嗯，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 是， 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 啊， 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 哦， 你这饭量可见长。 对呀、啊，这撒汤饼了。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夹着汤饼就奔鱼市了。 鱼市， 上鱼市里学磨去了。 哦，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调我们这儿来了？ 哦，好， 他还过来问呢。哎，鳗鱼啊，这多少钱一斤？鳗鱼的一瞧，怎么这人扛着鱼竿买鱼啊？ 看着新鲜。 哦，您问这个，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一块钱四斤，活吗你了？您瞅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嘛么你了？你给我来一块钱的，我要四斤。人家给他要四斤鱼 啊。 四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您瞅啊，四斤高高的，嘛四斤高高的，得饶两条，得饶两条。 那这叫什么人格儿？是是，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结果呢？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两条吧。 哦， 四斤高高的，饶您两条，给您搁哪儿？刀兜子里头，刀兜子里头。嘿嘿，这回有他子算好办了，这个 好办了。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呀！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去了。 他嚷什么？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哦，这是显示显示。 一嚷嚷，同院的全出来了，姥姥也出来了 啊。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这水，一倒鱼，真不含糊。 怎么？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好啊， 他可就忘了一样。 什么？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怎么呢？ 钓的鱼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啊。 买的鱼呀、啊、一边大。 哎，对呀，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看看鱼瞅着他。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 啊， 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你了这是钓的吗？你了这别再买的吧。 啊， 就这句话他可急了。哎，老你怎么着？哦，他们都掉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姥姥，打那天你了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不对了？咱们老改就您这么些年了，对吗？ 嚯， 就从你的说活，我非早房搬家不可。我告诉你， 哎呦呦， 我不跟你在院住了，接通马去。他爱人一琢磨，真要为这个吵起来，图什么许的呢？ 哎，值不当的， 打算从中啊打个圆盘。 哦，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啊，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眼你掉了横二斤多。 嗯， 他接过来，妈妈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了 啊。 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饶两条了， 还是买的。